与玫瑰庄园、美人汤池、情侣小木屋、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。花样温泉花样泡，尽在一景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400156166，400156166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、强大的媒体平台、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天籁集团创新升级，超值性价比的大型 F2C 集合店天籁一比二新工厂元旦盛大开业，10万平米乐家 Family Sales 全新升级，一站式家庭购优惠京城返信，开业举办欢乐家庭折扣季，到店免费看电影、领礼品、吃一元海鲜。地址：大兴区金梁路10号乐家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 ，FM 96.9，24小时广告垂询电话0105175200，5175-2200。 经典969，你的故事，你的歌。 去

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，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道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有张成熟一张大的脸，盼望着假期，盼望 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屋檐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。他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烟，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。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水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。不变的你，伫立在茫茫的城市中。聪明的孩子，提着心爱的灯笼。潇洒的你，将心事化进尘缘中。孤独的孩子，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成熟懂事，如果我。 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，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，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。 115度，北纬39度，调频96.9兆赫，北京经典调频，你的记忆，你的调频。

成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。在世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？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，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。 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，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。 黄色的脸，黑色的眼，不变是笑容。花间的山泉和月，相似一首歌。无人的来自何方，将军相和去。一样的泪，一样的愁，曾经的苦难，我们留在心中。一样的心，一样的愁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走。手牵着手，不分你我，昂首向前走，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。千年的风和雨呀，闯了多少梦。黄色的脸，黑色的眼，不变是笑容。八千里山泉和月，像是一首歌。无论你来自何方，相聚相和去。一样的泪，一样的痛，曾经的苦难，我们留在心中。一样的事，一样的愁，未来还有梦，我们一起开拓。知道我们都是错。

段风景感觉真好，即使要停靠何处还不知道。 That's alright。 什么阻挡着未来？ 三十岁时为什么寂寞，我该怎么办，难道继续这样任由自己一天天失落。 间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如果想瞬间将饭碗变强，我们那只是陶醉。如果没有月色伴随，也只是疲累。是一时的惦记，烛光万载夜，炽热的红玫瑰。爱我不用太多话语词汇，别让我心碎。如果我心碎，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就算安慰剂似乎引擎暧昧，我只凭直觉，幸福到最干杯贪恋，也逼出眼泪。是绝情才能尝尽爱滋味，坏了也无所谓，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完美。干脆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。I am amazed， 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。 像 你 身居双倍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 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 你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。 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。 There's no one